用一首李健的《风吹麦浪》开始今天晚上的节目，也希望带给你一丝的轻松，甚至呢也能把这种炎热的感觉驱散一下。点歌点歌，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听友小发想在这个晚上听到的。他说，我并不是一个球迷，但是我周围的人都在看世界杯，我只有安静的听广播。我想听我们的寂寞， 才能够客观看到，心动是容易的，但是能遇到心有灵犀的人太少。在我心底某个角落，还会被某个名字牵动，经过多年后感觉依旧特别，夜深人静时候，我闭上眼睛就感觉到此刻他心中也很寂寞，彼此隔得那么远，手还拥抱着，感应还是那么浓，闭上眼睛就感觉到此刻他 是选择独乐乐还是众乐乐，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杯的大氛围之中，只要能够选择你所快乐的点，做你想做的事情就 OK 了，也不必非要跟风，也不必让自己呢也在一个角落里还去想一些难过的事情，毕竟夏天阳光这么足，是会晒干很多悲伤的。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

日本电影《生存家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突然有一天，家里的电器全都无法运转，车、电池、手机、电视都不能使用。在东京生活的铃木一家决定骑自行车去乡下逃离东京。《龙虾刑警》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一桩真实的事件。片中，王千源带领的缉毒小队为了监视毒贩子，盘下了毒贩团伙隔壁的龙虾店，没想到生意火爆，同时引发了一系列故事。《伊阿索密码》同样本周五上映。在影片所处的未来世界里，人们被神秘绝症弄得人心惶惶，《伊阿索密码》就是治疗一切疾病的密码。为了得到这个密码，一伙各怀鬼胎的人登上了前往北极的船。凤凰城遗忘录影片讲述了凤凰城 UFO 事件之后，三名青少年在用 DV 记录下这一切的过程中突然离奇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在他们失踪20周年之际，乔西的妹妹苏菲为了寻找真相，决定和男朋友杰伊展开调查。而随着当年拍摄的内容不断被披露，隐藏在背后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光临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无论你在哪里，今天都辛苦了。希望接下来的半小时的爱得更久点节目当中，如果你点播的歌曲被播出的话，这份快乐能够让你觉得这个六月还有2018年的上半年都是那么的完美。点歌方式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下面有请陶喆。 春天是他最爱的季节，当微风随意吹乱他的头发，他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还有15分钟才午休，总找到完美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定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把今年农历4月的号码22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需要。 来自陶喆的二十二。这首歌呢也带给今天过生日的周畅然朋友，他呢刚好是二十二岁的生日。你知道很多已经不在二十二的男士们，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看世界杯吗？就是因为每一次看的时候都好像回到了自己的二十二岁，回到那个可以在球场上驰骋的年轻时的自己。 就像送太多的失所，醉生梦死夜空，和你最后缠绵，你曾记得乱了分寸的心动，怎么只有这首歌会让你轻声和最轻风。 弦子演唱的醉清风，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小诺诺，要送给小早早，他说希望他越来越可爱。我也不知道小朋友们现在都喜欢听什么样的歌，那我们带来一首小朋友唱的歌曲吧，希望他能够开心。 也希望大朋友在这首歌当中能够放松。像每一次在节目中放这个罗马尼亚小女孩演唱的歌曲，都会有很多朋友觉得太好玩了。对啊，其实我们要向孩子学的就是那种很简单的获取快乐的能力，而且对自己的情绪会有一种成熟的把控，但也不至于喜形不于色，会有属于你的简单的快乐，就像王铮这首歌所唱的一样，越简单越单纯越幸福。 你说起那条回家的路，路上有开满鲜花的树，秋天里风吹花儿轻舞，阳光会碎落成一面湖，陌生的城单纯越幸福，心像开满花的树。 这一句提醒要结束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了，复杂只会让你更加的凌乱，还是应该简单点好。接下来是一档陪伴你很简单的电台节目男左女右，我们一会儿见吧。想起的时 候，北广购物年终庆再续三天，在6月19号至21号期间购买满